今后看

笑容，钻石换不了爱情的心动，让自己放轻松，什么都能相同，说爱你爱我脸就红。回到最初最清亮最开阔的天空，算怎么天都别挡住彩虹，我崇拜的英雄和最爱的卡通，全都出现在我今夜的美梦。回到最初再也梦 岁月，我们身不由己，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。青春的岁月，放浪的生涯，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，体会这狂野，体会孤独，体会这欢乐。体会这狂野，体会孤独，这是我完美生活，也是你完美生活。我多想看到你那一株灿烂笑容，再一次释放自己胸中的灿烂的情感。我多想告诉你，我多想看到笑容，再一次释放自己。

伤裂了还能温柔。我的呵护还是你的坚持，抱紧你的软弱，让你像个孩子骄纵，让情绪发脾气然后泪流。我的温暖还是你的未来，想你没有走过，别怕伸手握不紧握，深爱是伤裂了还能温柔。 一起回顾经典好音乐，我是云奇。提到华语金曲，绕不开的一个名字便是滚石唱片了。然而或许你也听过滚石有三大制作人李宗盛、罗大佑、小虫。的确相比较于李宗盛、罗大佑，对于大众的知名度，小虫显得要低调很多。然而这不代表任何人可以否决他的音乐成就。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，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，都是出自小虫之手。在这里不得不说，任贤齐确实是和他关系最深的一位歌手。当时小虫看到勤勤恳恳的无名小子任贤齐，决定为他录了首歌，而他的这张唱片在那一年的台湾地区销售量超过了20万，这首歌就是《依靠》，一起来听一下吧。 我让你依靠，让你靠，没什么大不了，别再想，将他的好都忘掉。有些事我们活到现在仍不明了，明明认认真真的去爱，就是得不到。我知道也不是自己找，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，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就是不是你的就是你的，至少你还有我，还有我一个真正不变的。只要你需要我，告诉我，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。我让你依靠，让你靠，来我的怀抱。你想哭就哭吧，没有人会知道。我让你依靠，让你靠，没什么大不了，别再想，想他的好都忘了。

常听五月天的作品，就不难发现，在他们的众多作品里，虽然影视作品主题曲或插曲数量不多，但首首都各具特色。在2003年，多部优秀华语电视剧在这个时候出现了，刘若英、陈好主演的《粉红女郎》就是其中的热门代表作。这是一部勾起无数80、90后的青春记忆的电视剧，而剧中的音乐原声均由滚石唱片提供，这其中包括五月天的《温柔》。对于当时还算新人组合的他们来说，这无疑是一次肯定与鼓励。 突然好温柔，天的温柔，地的温柔，像你抱着我，然后发现你的改变，孤单的今后，不过了该怎么度过。天边风光，身边的不在你眼中，你的眼中藏着什么我从来都不懂，没有关系，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，不打扰是我的温柔。不知道不明了，不想要，为什么

校校友游轮嘉年华将于10月30号从上海出发，中途停靠日本南部观光城市鹿儿岛，体验5天4晚的游轮之旅。数千名名校校友、百名青年 CEO、数十位品牌大师将共聚一堂。咨询电话：010-5158-1108，010-5158-1108。在《半生缘》中说，中年以后的男人时常会觉得孤独，因为他们一睁开眼睛，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，